爱的委屈不必澄清，只要你将我抱紧。如果雨想你的夜慢慢熬，每个思念过一秒，每次呼喊过一秒，只觉得生命不停燃烧。如果雨知道逃不开纠缠牢，每当心痛过一秒，每回哭醒过一秒，只剩下心在乞讨。你不会知道， 谁听我诉说？我